我国全体少年团员6月6号具有意义地庆祝朝鲜少年团成立71周年。少年团员们向各地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铜像和太阳像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敬意。在朝鲜少年团成立71周年之际，举行了朝鲜少年团各道市和郡联合团体大会和团全会。各地的学生少年宫、小学、初级中学、夏令营和学院学生少年举行各种演出和体育游戏比赛等，庆祝了节日。这天，学生少年参观自然博物馆和中央动物园等在人民的文化休息场所，欢度节日。